七七。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在今天我们体坛夜话直播开始之前呢，已经在新浪微博的视频直播打开了，我们看到唐二爷很早就出现在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而且也观察到了我们来到直播间里面的三位，除了我和老孟之外，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了足球评论员徐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徐江老师。 欢迎徐江。那根据徐江个人介绍的话，这应该是咱们在这个进行视频直播，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直播间出现了啊。但是在经常 连麦。 对，在网络端的这个视频，最近我也关注了徐江老师的好几场视频，和好多不同的大咖一起来在国足的比赛之前之后发表自己的观点。这边我们的听友也在微信和微博平台当中，包括尤其在微博上面看到我们视频的，也对徐江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说大咖呀，也今天我们请到大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当然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还是大咖关注的事情，就是今天晚上国足对澳大利亚队的这场比赛。不知道今天晚上国足究竟会如何，这是我们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展望。徐江老师觉得今天晚上国足会怎么样？笼统的跟我们来说一说。 笼统的说吧，就是已经打了五场比赛了，十二强赛。那么这场是第六场，那第六场的话，起码我觉得能够适应得上这个十二强赛的比赛节奏了。说白了就是可能你会输，但是也不会那么难看了，不至于说像比如打日本零射门，打第一场打澳洲的时候，很快就崩盘了，然后打沙特上半场也打的是稀里哗啦的。我觉得这场的话应该会相对来说吧，场面上各个方面不会特别难看。 澳大利亚队到目前为止是我们输的净负球最多的一场比赛。那现在再回来面对他的时候，昨天无论是我们教练啊还是队员都说希望能够比上一场打得更好一点。那怎么个好法？这个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 这个好我觉得还是跟这个第一场比赛比吧，因为第一场比赛说实话我们开场踢了十分钟，然后很快的整体的阵型让对手就压回去了，然后很快的在十分钟时间之内连续的开始丢球，那基本上就是体现了一个完全不适应十二强赛比赛节奏的一个球队，那么跟对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距吧。那么这个好呢，我觉得就是上一场对阿曼吧，相对来说我觉得无论是在这个阵容方面还是说技战术表现出的这种稳定性方面，那么看起来像是一个十二强赛的球队，那么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去跟澳大利亚去踢的话，我觉得不会那么难看，用我们老百姓通俗的话说就是你能跟人家说对得上点儿，能有点还手能力了，不像第一场比赛，所以他这个好我觉得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吧。 其实这是非常理性的一种态度来对待跟澳大利亚队的这第二次的交手，但是呢从感情上来说呢，和两个多月之前我们在面对澳大利亚队之前时候整个大家的心情相比又会有一些不同，那个时候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结果还没有看到，那大家当然是带着满满的士气去出征十二强赛，那现在呢在五轮比赛结束之后又面对着第一轮输了最多比分的球队的时候，大家就难免会觉得有一些 好像底气不足的这种状态，这是从我们主观上来说会有这样的，怎么样来疏解这种情绪？ 嗯，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的球员吧，那么两方面吧，球员层面他们没有太多的情绪，因为这个系列赛毕竟已经赛程过半了，那么这是相当于是第二循环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所有的对手都交过手了，那自己的水平是清楚的，对手的水平也是清楚的，那目前来说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包袱，你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实力水平你就展现给大家，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处在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里面嘛。其实包括上一届十二强赛，我们说高洪波高指导四场一分，那包括里皮这个世界名帅来了之后，后面的这个六场的话是11分，其实前面四场比赛中国队很紧张，那么这一届前面四场比赛也很紧张，那么打到后面的时候，中国队的这种紧张情绪就已经会被消化掉，会被这个前面的四场比赛我觉得他会适应了，不见得说就是里皮带给球员如何如何了，不是，只是说球员在心理上他能够去接受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基础之上吧，我觉得中国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发挥。那至于球迷层面来说，我觉得就是比赛之前肯定是有幻想，会觉得啊又是一次机会，冲击世界杯的机会，我们肯定是不愿意去放弃的。另外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球迷他们对于十二强赛跟四十强赛这种节奏强度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差距，他可能没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识，所以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幻想。那打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幻想了，想的就是哎，即便是可能赢不了对方，我也看看能不能够在比赛里面有一些亮点，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能不能扒下对手一层皮来。其实可能你真的说现在让球迷说觉得我世界杯我还能出现，我觉得没有人会骗自己，但是呢就是把每一场比赛都当做一个单一的比赛，而不是说一个系列赛，我们就是一场一场去打，我们今天打澳大利亚，我们后面再打什么日本沙特，我们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去看中国队的这种表现，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对世界杯的幻想。 现在先对世界杯的幻想先放在一边，我们 觉得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球迷，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点啊，就是比赛呢其实呢在第二循环才刚刚开始啊，这个第一循环打了五场比赛，这是十二强赛，其实再加上之前的咱们四十强赛，到现在应该打了多少13轮比赛了啊，将近13场比赛吧，那么最现在呢还有5场比赛没有打，就已经是判定咱们可能就不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了，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看球的球迷的心理来说得是一个多大的考验。 所以也想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听一听大家的观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很开放性的方向，不是说预测今天比分是多少，说或者有人说输几个什么的，这样非常具体的就是说一说今天晚上我们国足会怎么样，究竟国足今晚会如何，我们也一起来讨论讨论，大家可以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这边永远的儿媳妇说今天晚上赢球费劲那就拼吧，然后金豆豆说我不懂足球啊，感觉他们现在是仗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怕咬，所以不看好。当然大家也都在说燕林也说人生难得有几回搏，此时不搏待何时，就是当身处在十二强赛的时候，当你仍然在这个比赛当中又没有完全出局的时候，确实没有任何道理不去搏这一回。然后我们之前从中国队进到十二强赛确定能够入围的那天起，包括在上一届进到十二强赛的那天的时候，我们也多次听到徐江老师给大家一次一次的在讲这个进入到十二强赛这个比赛阶段对于中国足球的意义。其实参加这个比赛本身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就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了。 你首先这是如果说通往世界杯那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道路吧，那么十二强赛是你一个必经的道路，就是如果你能够我以前我一直在说，如果中国队能够一直的去打十二强赛，连续的打这种3届4届，那么你的经验你球员的这种提升那么是巨大的。那比如说这种球员吧，比如说 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他在23岁的时候，他开始打第一次12强赛， 嗯， 那么他这一批的球员，那么下一届的话，那么他们就是27岁黄金年龄，那再往下打的话，他可能到了31岁，那基本上他这一批的球员，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这个十二强赛里面，他也知道整个亚洲的真正的强队、真正的这种对手，包括我们协会、我们整个的这种后勤保障啊、我们的这种教练团队啊、我们的协会领导层啊，他也会对十二强赛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识，他会明白这是十二强赛，这不是40强赛。40强赛你可能犯一点错误，比如我们连续2届都是最后时刻晋级，对吧？你犯了错误你是有机会的，但是十二强赛你是没有任何的机会，每一场比赛都是不能够犯错误的。那么你连续的去积累了这些经验之后，你才会有那么一天去突破，可能就相当于这是你的临门一脚，你得先把这个球运到对方的这个门前，你才能够有机会去破门。那对于中国队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是这样。 那上一次十二强赛和这一次十二强赛，其实已经要按照这个意义上说是连上了。我们之前连续缺席这个比赛，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连续2届都能够打到十二强赛这个阶段了。那和上一次相比，我们目前从第6轮的这个积分上来看，还略多2分。那整个再按照徐江老师刚才讲的，每一代4年或者5年这个球员的进步的这种角度来讲，我们有这方面的进步吗？ 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延续啊，因为上一届十二强赛的整个的教练班子，包括协会的领导层的这个班子，那么包括很多的这种球员，其实已经不在这支球队里面了。那么现在数的话，打过上届十二强赛的一些球员吧，那么还剩下主力阵容里面吧，目前来说还剩下吴磊，然后包括这2场在打主力的张玉宁，再加上吴曦、张林鹏、严俊凌，那么其他的很多队员基本上没有出现在目前这支球队吧。所以并不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能够从上届十二强赛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种经验，得到更多的这种教训。所以包括李铁目前这支教练团队来说的话，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上一届十二强赛呢，高洪波、高指导前4场比赛1分，对吧？那么他一定有自己的这种思考，我为什么前4场比赛没有打好。那么作为李铁来说的话，你是否从高洪波的身上你得到一些经验，得到一些教训？那包括李皮、李指导的话，他是否会，就是你作为曾经李皮的助教，你是否请教过？你是否把之前的整个十二强赛上一届的这种成功的这种东西，包括人员使用的一些东西，你拿到这一届来？我觉得目前来说没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足球，我觉得过去 离话筒再近一点， 就是过去中国足球这么多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其实就是每个4年推倒重来，每个4年推倒重来，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延续，很遗憾吧。我觉得是 客观上比赛能参加这个资格是延续了，但其他从主观上的很多东西，我们能不能够做到，有没有做到，这是今天要打一个问号的事情。在我们的微博平台当中呢，好多朋友也通过视频直播看到了徐江老师，小分体这儿还提示呢，说哎，怎么刚才没有徐老师的镜头呢？估计刚才这一段话的时候能够看到，包括 M60 大家也都是看到了，徐江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在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的赛前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一波中国男足国家队，聊一聊现在正在参加的十二强赛。说到今天晚上这一场的具体的交锋，我们现在还在等着最终的首发能够跟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做第一时间的介绍。 对， 这边赛问后青春期的诗也是看到老孟了，说是这给您数着天数，11之后就没看见您，欢迎回归。 这觉得应该是11之后啊，每周二啊，就是在11之后每周二应该上这个体验夜话，但是好像每周二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啊，包括一些调整啊。但我觉得今天踩这点的话，踩的应该还算合适。 合适，因为郭仲就说了，在微博当中说咱们真舍得下本啊，居然请到这种大咖，看我们多骄傲。 大咖的话，这个标准的是这样的，像用户1908就说了，他说这个徐江的评论公正和客观啊， 我说公正客观一直是我们在跟徐江进行连线，包括这个在直播间里边这么多年进行这个比赛评述的时候，我觉得相对处在一个相对冷静的这一种状态啊。但其中的话，其实咱们把话题可以再延展一些啊，因为呢，包括林苑，包括徐江，都是跑足球啊，进行一线采访、啊，都是多年的资深记者啊。虽然林苑的这个在我眼中， 徐江老师不能比 啊，对， 也好多年，好多年了， 但 都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了。 但实际上呢，我想说一句更加公正的话，就是以徐江他这个年龄，这一代人的话，这个对足球比赛采访的话，实际上客观的说。没有赶上这个中国足球应该是最大红大紫的时候， 赶上这个 尾巴， 赶上那个最糟糕的时候， 最糟糕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看着中国足球的话，这些年其实始终是在风口浪尖，但是成绩其实咱们应该2002年为一个这个跨，对吧，一个时间节点之后呢，中国足球始终关注度没有降低，即使背负了很多的这种负面的声音，但是关注度一直非常高，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足球记者的话，能够特别冷静客观的去看待这个现实的话，其实我觉得心里边也是比较，能用挣扎来形容吗？ 从我的个人从业经历来说，其实你看2004年开始1117先是给你算错数，对吧？ 嗯， 然后就开始没出现， 嗯， 然后一直走到今天，没见过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然后最好成绩也就是连续这两届打一个12强赛，然后奥运会的实力，亚洲杯啊，各个方面，反正一系列惨我都在，所以这么多年呢，其实对足球的思考肯定是有的，也会就是这么多年的这种从业的这种经历包括经验吧，会提前的预知到你行还是不行，你比如这届12强赛也会有感觉，就觉得你不行，那不行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做正确的这种事情，所以这个看这么多年球，然后跑这么多年球，其实也会接触很多的领导官员，接触很多的这些球员，每天其实都是跟足球在打交道，谈不上挣扎吧，但是说实话呢也挺绝望。 其实中国足球的话带给我们的思考的话，无论最终结果是什么啊，他一直在坚持，最起码我觉得作为徐江也一直在坚持啊，以前可能在一线看到的更多，现在是我觉得思考和沉淀的更多， 对， 但是我觉得中国足球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缺少的什么，缺少思考，缺少沉淀， 对， 甚至是缺少一个传承， 就是摔倒了立刻哎爬起来， 哎不知道怎么摔的， 他也不看这个我为什么摔， 嗯， 然后过了可能4年又在一个坑里边又摔一跤，结果看看啊，曾经摔过，他没有思考这种东西，没有思考这个过程， 就是像咱们老话叫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疼， 有的时候就是伤疤都没好呢， 有的时候不知道伤疤怎么落下的， 哎， 对， 就是刚才孟老师说到，说从很多的评述上，当然徐江老师非常的专业，然后非常的大家很多人认为非常的客观，但是其实在我看来，他对于中国足球的这种感情其实是更深厚， 对， 有很多的这种感想或者有很多的评述，真的是因为对这件事情充满着最最深厚的感情，所以才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虐着自己，但同时又沉溺在其中， 就最起码我觉得它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深刻的职业烙印啊！就这种沉淀的话，它是有带有非常深刻的时间的这种痕迹的，再加上这个投入其中啊，这个所有的身心啊，这思考都浸淫其中啊。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们关注中国足球的球迷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心情，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包括像宋彦军这边也仍然在说，对于大家的期待就是打出精气神就行，先别管这个结果。结果这边其实，关于十二强赛的结果，可能我们现在大家都看得到，承不承认是一回事儿，咱都看得到。关于这场比赛的结果，大家可能也在双方实力啊什么去比较之后，有自己的心理的预判。但是对于球队仍然要去关注他，其实期待的就是还是，抱着这么一丝侥幸的心理，希望能够看出一些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个伤疤是怎么来的，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特梅普说国足就是今天一定赢，哎呀，您真的是我看到今天晚上大家当中您是最有信心最有气势的， 就我觉得他可以这样去说啊，我觉得如果您今天晚上再熬夜去看这比赛，咱坚持就是 咱就吃刚出锅的。对，咱要说今天晚上这比赛必须得赢，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接受。 所以咱们再说回到这场比赛， 嗯、 具体的这场比赛，如果真的给我们这支球队支支招的话，有什么招可以支支呢？徐江老师， 也谈不上支招吧。我觉得就是、首先阵容方面吧，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就是打了五场比赛，第五场对阿曼的这个阵容来说，基本上已经是他能够排出来的比较理想的一个阵容，而且经过了对阿曼这个比赛的一个考验。虽然后面的这种调整可能有些乱，导致结果不理想，但是前面的这个60分钟比赛时间吧，我觉得起码用我的话来说，我觉得起码像是个球队。那你这样的一个球队去打澳大利亚的话，我觉得是有一战之力的。另外的话，澳大利亚这个球队说实话整体的比赛节奏不是特别的快，那这个队用我们可能说的通俗的话来说，我觉得这个队有的时候打的球有点小，就可能不是那么的犀利，然后节奏也不是那么的快。那中国队如果打防守反击的话，做好这个三条线的整个的这种空间的保持，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另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是以逸待劳的，对手的话是要跨时区，他来到 咱们是主场、啊、 对，咱们是主场，因为他是上一场是在自己的主场、 嗯、 在雨天打了一场 沙特， 那么他要从澳洲要飞过来，他飞过来的话，他是有时间，这个有这个时差方面的这种调整的这种情况吧，那很容易他可能会在比赛的60-70分钟出现体能等等方面的这种问题吧。那另外来说的话，他自己的主力的中后卫这场比赛也是踢不了的。其实第一场比赛对吴磊的限制是比较成功的，包括他的这种投球能力在预选赛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威胁的。那综合来说的话，我觉得中国队目前来说应该是在往上走，尽管这个球队让大家都很不满意，但是很认真的说，他是在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里面吧。那澳大利亚的话，我觉得并没有，包括他上一场比赛没有得分，之前输给日本的比赛也没有得分，他已经连续两场比赛已经是，我印象中已经是没有进球了。所以这场球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自己先不要乱，然后另外临场指挥换人方面也不要乱。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有机会，起码我觉得一分是有机会的。 这样听起来已经很足够振奋了。而且澳大利亚队在之前我们一直从消息上来看呢，都是对他并不是很有利的这些消息，但是呢大家的记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上一次双方的交手。那有的时候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在没开始之前，你自己给自己的心理去定一定，也是能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那从我们目前的球队的备战队员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说也一直在希望能够力求做得更好。那对于这个话，徐江老师怎么评价？就是从队员大家这么长时间的集训，那个时候长时间的集训其实是到第一场比赛去释放，这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的现目前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开个玩笑吧，我觉得就是哎呀，打完这场比赛可以回国了。这是玩笑。那对于国家队球员来说的话，其实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拼的，这个永远不要怀疑他们在比赛中的这种斗志吧。那么这场球来说的话，我觉得上一场其实打得不错，这一场的话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延续吧。那至于整个球员来说，我觉得都挺不容易的，因为这么长时间要这个在国外，那么包括整体的一个训练环境啊，包括隔离啊，包括远离这种家人啊，各个方面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心理调节来说的话都是很困难的。所以要支持我们的这些球员，要看到他们这些努力，虽然说可能成绩上不是特别的理想，可能跟我们的这种预期是有差距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穿着国家队球衣的这些球员吧，我觉得他们都是好样的，都已经是做得不错了。 确实，在微博当中呢，光阴浮影也说他觉得看看中国足球联赛的现状，尤其现在年轻球员的现状，他觉得要是进了世界杯好像才不正常。Armstrong 说，徐哥晚上好，为了明天工作， 我就不看国足比赛了，还好今儿参加了体坛夜话，准备把该聊的都跟您这儿都聊一聊。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表在您的这个评论下方，跟徐江老师一起来互动一下。张先森提到了上一场很多球迷认为的所谓李铁的迷之操作，这到底是怎么着？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后，徐江老师也在很多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对于这个换人呀，对于这个人员的使用呀，做出了很多的说明。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跟大家来更多的去讨论。今天我们在体坛夜话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博、微信还有听天 FM 聊天室这三种互动的渠道来和我们一起展望一下今天晚上11点将会在阿联酋进行的这场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大家好多人都在这边跟徐哥问好啊，西门吹雪也都来到了我们的微博平台当中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人直接发问说，徐昕这场还会被提前换下去吗哥？ 首发应该是稳的，但是呢会不会换他这个事儿看临场吧，因为足球比赛这个会发生很多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比如伤病啊， 对， 比如说这种比如比分落后啊，可能 需要张琳芃上来之后就一滑铲就受伤， 对对对， 是吧？这个情况是没， 所以你很难预测说他会不会被换下去，但是我觉得他首发肯定是比较稳的了。 首发比较稳，现在首发出来没有？还在刷， 还一直没有 出来 这首发，对， 希望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变化。 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开玩笑啊，就是他这个球队其实一直在做减法，他不能再做了，因为他基本上把能用的队员都用了一遍了。之前我开玩笑我说他这个队是一个6+5的阵容，然后因为徐昕跟这个张雨宁的出现，可能现在6+5就变成了这个8+3。那8+3的话，那他再选两个规划球员阿兰跟野牛的话，那基本上就是10+1了， 10+1，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这种变化了。他如果再调整的话，他不能把野牛跟阿兰再放在替补席上，这个我觉得不现实，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现在没用的应该是巴顿了， 巴顿、李磊这些， 李磊 没用过的。 在节目下半段跟大家一起再来展望一下今天晚上的具体的球队的首发，包括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在我们的三种互动平台当中提出来。我们广告之后，节目下半段再见。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和老孟一起邀请到了足球评论员徐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跟大家在国足赛前聊一聊我们的国足。 再次欢迎徐江啊。 很久没有来了，那么来了以后呢，任务非常艰巨啊。今天晚上比赛呢是在11点啊，因为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还问呢，今天晚上比赛几点啊？确实，今天因为是周二，明天也是工作日，所以说比赛又非常晚啊。这是这段时间以来呢，国足进行这个12强赛，一个包括从这个40强赛的第一场啊，其实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比较晚的半夜的这个看球的时间段。 对，尽管如此，人家这不是詹士也说，国足虐我千万遍，我待国足如初恋。然后阿昭也说，我对初恋没感觉，但是我对国足都始终不放， 哎呦， 无法放弃，我就想看看自己承受的底线在哪里。 这才是真爱啊！ 这都是真爱。所以就说到今天这场比赛，大家仍然在焦急的等待。您说11点这个时间，大家已经觉得很幸运了，在工作日没给改成1点钟，是吧？ 对， 凌晨的这个比赛会看起来更痛苦一点，这也是照顾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看球的人群吧。所以说明大家无论怎么说，哎呀，不看了或者伤心了什么样的，但是呢，到了这个关键时刻，这比赛一开始还是多多少少会说一下的。刚才我们上半段说到这个首发，包括说到这个23人的名单，现在已经公布出来，首发也是马上就有了。徐江老师在说，国足一直在去做一些减法，之前在连麦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这样的说法。而这支球队在此前用人的方面，包括在换人的方面，也有大家有很多的争议。您觉得为什么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一个球队，它起码就是一个你想去拿到世界杯名额的一个球队，那么你最起码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世界杯周期。那么我经常说这个世界杯周期的概念，这个概念呢，其实整个的一个世界杯周期里面要涵盖一个亚洲杯，然后包括亚洲杯的预选赛，包括世界杯的预选赛。那么世界杯预选赛叫40强赛，那我们打到最后叫12强赛。那现在亚洲杯的预选赛跟这个40强赛合并了，那么也就是说真正打到最后12强赛能够拿到名额的这些球队，他起码这支国家队他是要经历过40强赛的比赛，经历了亚洲杯正赛的比赛，那么打这种亚洲级别的这种真正的不是友谊赛的这种性质的这种比赛，你要经历的话，我觉得至少已经是10几场的一个比赛吧。那么你通过这10几场的这种比赛，包括你日常的热身比赛，你才会拿出自己最强的这个阵容，或者说你心仪的这个阵容。但是目前我们中国队，其实我们过去几届世界杯预选赛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基本上2年一换，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教练员是拿一个完整的世界杯周期的，所以没有一个教练员他是真正的说到世界杯的时候他是准备好的，没有。所以李铁的这个球队他也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前面4场比赛的40强赛，包括12强赛的前5场比赛，那基本上都处在一个他在调阵容，就是他心里面不知道我今天排出这个阵容能不能行，抗击打能力是多少，然后我的攻击能力是多少，场上的这些队员他能够表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他是心里没数的，他只能每一场比赛他用一个阵容，所以5场比赛5套阵容，五个这个中后卫组合，5个中场组合，所以他只能不停的去试。那试的结果是什么呢？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他觉得不错，一种呢是他觉得不行。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他觉得不行，那不行就只能做减法，所以被他减掉的人我们可以数一下，被他从这个阵容里面减掉的人，先说国安的，国安的全减掉了，除了张玉宁，对吧，张稀哲被减掉 了，今天张玉宁也被减掉了，首发 首发已经出来了， 对，埃克森替张玉宁，然后就其他都跟上一场一样 啊，那就是3个巴西规划在前面，对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调整嘛。那回到刚才我说的，就是张玉宁、王刚、吴兴涵、刘彬彬、金敬道、池中国、于大宝，就等等一切球员都是在被他在做减法，就是这些球员我用了我觉得不行，那么陆陆续续的他开始尝试一些表现还算不错的，比如张玉宁踢了2场首发，是因为之前他觉得还不错，打越南的比赛表现还行，那你就继续去首发吧。所以他现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在意料之中的。 那除非是什么呢？除非就是他运气不错，第一场打澳大利亚比赛他赢了， 嗯， 那么他会延续这个就是四十强赛他那四场比赛的这个阵容，包括他的这种战术打法、战术思路。但是第一场比赛就直接把他打的，我觉得对他的冲击力、对他的这种破坏吧，我觉得对他的战术理念的这种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他目前来说在澳大利亚比赛结束之后用了后面四场比赛吧，重新再找自己的一套阵容。那目前来说今天这个阵容是他，包括阿曼这个阵容是他能够找到的，可能说他还算比较满意吧。也就是说摸石头过河，总算有一脚踩到石头上了，他能够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 嗯， 所以说我看的一些报道做了一个总结嘛，说他用了李铁用了两场比赛来证明张玉宁比艾克森在前场的支点作用好啊，三场比赛来证明这个洛国富这样的魔性战士能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啊，四场比赛能够证明这个阿兰啊在前场的这种支配球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用五场比赛来证明徐昕在中场是无锡最好的搭档，这个每场比赛几乎都能够证明一些。 看看第六场比赛可能他要证明的是三个巴西规划在场上还是管用的。 对，这边在微博当中哼哼哈嘿说首发出来了，果然四名规划齐发啊，然后这边老蔡的天空也说这个一块上了，这艾克森替张玉宁都在跟我们分享第一时间看到的国足的首发。其实刚才徐江老师说到的这个做减法哈，就是每场都试出谁不行，但是这不要是从在国足当中的这个结果倒推的话，不是很难试出谁行吗？就是那这个方式不就是去想要找一个能挽救大家于水火的这个人，这个人他本来就很难存在呀。 不是啊，他找到了呀，就是他不停的做减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这场比赛我派上，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六个人，是一个固定的这六个人，你比如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左边后卫王申超，然后中后卫蒋光泰加上张林鹏属于在一个摇摆位，加上严俊凌，后防线这四个人是固定的，再加一个吴磊，再加一个吴曦，这六个人是固定的，那剩下的五个人他一直在做减法，一直在试，那么他试来试去就是啊，张玉宁还行，那张玉宁进来就变成了六加一，非常六加一，然后徐昕对吧，上一场比赛觉得还行，那变成非常六加二，对吧，阿兰跟野牛都不错，那好你们也加进来，那其实就是他在做减法的同时也在做这个加法，就是表现不好的你就自动的从我名单里面就划掉了，那表现好的你就下一场比赛继续首发，那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就是首发出来之前我说这场比赛阵容不会大变的理由，就是他把减法做完了，留下来的就是加法的那些人，那加法其实很简单，那无非就是今天他觉得上埃克森吧，就不上张玉宁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大家也在很早就争论说让四个规划球员同时在的时候是通过换人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是也试过吗？为什么就当时不认为这是那块石头呢？ 我觉得他一步一步吧，那么上了两个，前场上了两个阿兰跟洛国富之后，看来效果还是不错，那既然这个球迷有呼声了，说为什么不能把艾克森也上来呢？这样我这个前场三个巴西规划我都上来，是不是效果就会更好？其实我们开玩笑的说，就是慢慢的把球迷的所有的呼声都实现了，就球迷之前呼声最高的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三个巴西规划都上来，你是不是因为有名额上的这种限制？那好，现在告诉你没有，这三个人都上了，对吧，那徐昕为什么不能上？好，徐昕也上来了，现在目前球迷的呼声只有一个没实现，就是为什么还要用严俊凌？为什么不能上王大雷？ 我以为为什么还要用李铁？ 球迷 他现在背负的压力，我觉得比任何一个换人的话，对，当然这个这种换人的话，确实像就是我刚才在说的时候啊，我有些穿越啊，就是实际上我在想这个李铁的问题啊，就是作为一个主教练，他必须在风口浪尖要背负很多的这种这个结果论啊，这种压力。就他在进行这五场比赛人员这个不停的进行转换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在之前没有进行任何有质量的国际比赛所造成的这么一个局面。 有这一方面这种原因吧，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他对于 整个亚洲足球包括自己球队一个定位方面出现这种偏差。其实我一直在说，我说中国的很多的本土教练他对于球队的这种建设吧，那么球队的这种战术理念各个方面，我觉得他有这种执念。这个执念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的教练特别的追求打这种地面进攻，打这种地面传控，他是有这种执念的。其实你放眼看我们中超联赛，这些年轻的这种教练，李霄鹏、郝伟，包括之前最早的那个朱炯， 朱炯在那个， 包括高指导、 上海金鑫、 副指导等等，他们都是想去打这种传控的。但是十二强赛的这个比赛来说的话，目前中国队，你带队的这么短的这种时间，你很难去把这个球队捏合到位，就是时间上我觉得不允许，能力上我觉得你也做不到。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就是你用一个，就说白了就是你在选择一个非常就是难度非常大的一种模式去比赛。那相反我说一个球队，比如说叙利亚队，叙利亚我们好多年没赢他了，然后包括叙利亚上届十二强赛打到了附加赛，那么包括他目前来说在 A 组的话，其实韩国队虽然每场比赛基本上都赢了，但是每场比赛都打得非常难，就是他碰到像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这些玩身体的球队，他会非常的这种困难。其实整个十二强赛打的是什么？打的是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对抗。真正在亚洲范围之内，说实话有技战术能力能够主导比赛的其实可能只有日本队，剩下其他的球队都是在拼身体。那么李铁铁指导他选择的这些球员在身体对抗各个方面来说其实是比较差的，那么你在身体对抗吃亏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你想要的地面足球，想打的那种传控的这种足球，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前面的比赛他要出问题，包括球迷为什么说要上虚心，就是大家都看出来你这个球队目前整个在禁区前面，在整个后腰这个位置上你是有大问题的。但作为主教练，我觉得如果球迷如果舆论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说这个问题，那么你在第五场比赛你才去解决的话，那我觉得是你教练的问题，就是你教练对于整个亚洲足球的认知，对于自己球队的这种认知，我觉得你是出现了巨大的这种偏差。那现在你做的都是我觉得就是球迷以前给你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然后你重新的按照他们的步骤去解这个算术题了。 用户1908呢是吧，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就说了，说李铁有的时候看着这个换人就像跟球迷在赌气，就你们说上谁上我就让谁上。这我觉得如果有用个好词来说就从善如流是吧，就大家说的可能对，那我就听大家是吧。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你这个时间节点得掌握好，然后不能说的最后您让谁上是听球迷的啊，而且呢其实最终结果呢也没证明是成功的。 而且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他们对于亚洲足球的这种了解这种延续性，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没有那种资深的这么多年的就是常年跟随球队的这种记者包括这种资深的球迷了解的要多。有些现阶段有些教练员说实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日常的时候他也不看什么比赛，那他到了国家队之后他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这种比赛他可能临时也就看一看，可能他日常的时候他是不看的，包括什么澳洲的联赛、澳大利亚的联赛、日本的联赛、韩国的联赛怎么去踢，哪个球队的这种特点啊什么的，你让他去说他都说不出来的。所以你说他真正的这种了解吗？我觉得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听着球迷提出来的问题都特别的专业，就是也有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是大家这两天都在说这场比赛之后这些规划球员是不是就要离开了？这个消息其实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吧，因为首先大家也知道这个阿兰、洛国富、埃克森包括小摩托对吧，高拉特这些球员都是归属于广州恒大俱乐部的。那恒大俱乐部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这个已经是明面上的事情，而且高拉特已经解约了。那其他的这些球员他们何去何从？那么明年新赛季会不会有广州恒大？那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没有广州恒大了，这些球员就变成自由身。那自由身的话他签约到哪些中超的俱乐部？因为他们的合同的薪水是比较高的， 那中超很难有俱乐部再去吃下他们。说白了就是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比如说一个规划球员，他目前的年薪是1000万，那中超目前俱乐部能给他匹配的可能也就是个300万或者说400万，那这样的一个薪水的情况下的话，他更愿意选择回到巴西去踢球，可能我去巴西我就挣个200万，那么他也愿意回去踢球了。当然我今天早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回去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嗯， 就是如果他们一旦回到了巴西联赛或者回到了欧洲的这种联赛，那么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他们再过来呗，就相当于我们的海外军团，相当于吴磊。 嗯， 是吧？你代表中国队，你再出场一场比赛，我就给你多少的这种出场费就好了。你只要不要回到巴西之后立刻的你就说我就恢复巴西的国籍，你不要这样，就是只要你没有退役之前，你还是用这个中国球员的这种身份你去踢巴西联赛，你相当于是一个巴西联赛的中国外援。 嗯，就是我们以后一国家队征召就变成4个海外球员，5个海外球员，这样。 对，所以这样以后李铁也不要说我们没有什么海外球员了。你看我们这个来自巴西科林蒂安，来自什么帕尔梅拉斯的谁谁谁谁，我们的海外军团嘛。 就是吴磊不是村里唯一的希望啊！ 这个想法真是能让我们稍微会解一些心宽，因为更多的人像云龙九剑在这说，他就觉得今天不是说了吗？这是踩着这块石头试出来这么多场试出来的，让大家觉得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强的阵容。但是他说这个阵容是不是也就能只能用一场啊？下一场这几个巴西的规划球员都不会再回来这个球队了。这个可能今天也有人说了，这是不是就？绝唱用这个词， 有可能。当然这个东西呢，这个事情得去谈，相关的领导你要去做工作，你跟这些球员的这种经纪人去要做工作。我觉得要有担当，因为要有，而且要有力度。你不要真的说他们这场比赛打完之后，下一场打这个打这个日本啊，打这个越南啊，你就不回来了。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说实话我觉得挺丑陋的，也会被国际媒体去关注的。而且去年我们江苏苏宁没有了，今年如果说广州恒大再没有了，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中超联赛的这种形象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在国际足球国际足坛我觉得都是巨大的丑闻。 那包括我之前也看到有人辟谣这种说法，说这些规划球员到时候会和国家队的其他的队友一起回到国内来参加中超联赛，然后阿兰是可能因为家里的一些问题要回家去看一看家人。那其实如果就算都回到了中超联赛，也仍然会面临徐江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困难。那其他的国脚也同样如此，回来打我们的中超联赛，我们中超联赛今年这场十二强赛是2021年的最后一场了，后面的比赛都到明年去了。我们接下来联赛对于我们国家队的这个十二强赛会起到多大的帮助？ 首先，国脚正常回来吧，回来之后有一个14+7的一个隔离。那恒大的队员很特殊，目前恒大的这个一线队的球员还没有集中，也没有任何的通知去集中。包括你像他们队里的这个卡纳瓦罗的翻译李白已经回西安了，那可想而知，就是阿兰、洛国富、埃克森这些球员之后回来之后他干什么。他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下一阶段广州恒大也不会用这些球员了，那么他们的归宿他们的去处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可能比较理想的我觉得就是广州恒大你能不能把他们就租借出去，对吧？你租借回巴西也好，或者是你直接卖掉也好，那么看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那其实高拉特已经解约了嘛，那其他的队员来说要回到联赛里面，因为12月份还是要打这个中超联赛。那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能够回归我们祖国，然后回归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相比阿联酋这个环境，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更舒服一些。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心理建设各个方面会好一点。那至于说对国家队整个的这种个成绩啊各个方面有什么帮助，说实话我觉得也帮助不大。而且 这场踢完澳大利亚的比赛，如果说今天没拿下来的话，其实可能中国队又越走越远了。 嗯，无时无刻不在的朋友也说了，说最后一场赢了还有机会的比赛哈，说都所以都得上是吧？ 都上 吧，再不上这规划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对，万一不回来呢？所以埃克森你上吧， 上对， 用一场是一场嘛。 对啊，你上之后的话，照赢了的话，以后他们还得回来啊， 嗯、 这是必须得回的事儿啊。 嗯，7250还在问说高拉特是规划球员吗？是。但是之前是没有赶上的这个十二强赛的报名的这个周期，但是 他不是周期的问题，他在中国就是，规划球员要满足一个政策，在中国待满5年嘛， 对， 然后高拉特在这5年时间里面有半年时间是回到巴西了， 嗯， 所以他这个计算要重新算，那么国际足联对于高拉特的认定就是你不符合这个认定，所以你不能为中国队出场比赛，但是他能够踢中超联赛，就像迪尔加多，他能够以入籍球员的身份去踢中超联赛，然后不占外援的名额一样的。 那原本按照时间来说，他到什么时候可以呢？ 他重新再要去记的话，就是从2019年开始重新记，那你再往下数的话，就得到2024年。 所以说，不是还就得赶，要争取赶的是下一个周期吗？ 所以说，这是一个布局的问题啊。 但是现在看起来， 是为了2026年世界杯是吧？ 哎，咱都今天晚上都 穿越， 咱们还想这么远。 那其中有一点，我看这个像大辉所说的，这场比赛的话，应该立足于拼，说是，而且有的朋友提到了防守反击，那我觉得徐江就是对于咱们国足今天晚上这场应该从理论上必须要拿下的比赛啊，他的希望在哪？ 希望的话就是，其实中国队的比赛目前来说啊，中国队在阵地战进攻，包括在由守转攻，以及由攻转守这个环节，就这三个方面来说都是做得很差的。阵地战进攻基本上你没有什么能力，说白了就是你很难把这个球从后场推进到前场，然后 不具备这个能力， 你形成一个有序的，通过球员有序的这种组织传跑去做这个事情，你很难。那么你就要做好打对手这种反击，那谁怎么去跑，然后你要发挥这三个巴西的规划，他们自己的这种灵动吧。那么我觉得他们三个自然的就会带一个自己的体系，他们之间的一传一跑，这是他们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进攻到防守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在退守这个环节一定要做好。那么后腰这个位置你如何去限制对手，该犯规犯规要坚决，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把这个比赛节奏要降低，不要节奏起得太快，如果攻守转换的次数过快的话，我觉得中国队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很大。那么打阿曼的比赛，中国队有一点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球权交给了阿曼不是很会，就是目前这支中国队不具备自己去拿更多的球权，其实还是要抓对手的这种失误， 还是要抓对手的失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还算是有希望的球队，就是大家还能够去想一想办法，然后就看今天晚上实际的这些上场上的队员去操作，去完成度究竟有多高。这边越南跟沙特的比赛应该是已经结束了，0-1，那基本上越南就算是比较 出局了， 早啊，从 6连败嘛， 嗯， 对， 所以在 沙特16分啊。 在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们就是还是只要我们还能够有机会，就还是应该使出全部的能量，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吧。不一定是比赛结果的希望，但至少是中国足球能够让大家关注的这种希望。小芬提也说中国队哪一场比赛不是立足于拼，那确实得是啊。 而且这场比赛的话，因为咱们在节目开始当中也提到了，这澳大利亚的话，他的中后卫马苏尔因为这个受伤没有上场，正选中后卫，所以说我觉得埃克森呢能够作为首发，可能里铁尔希望以他的这种支点的作用，最起码他的这种经验啊，包括曾经在联赛当中的高光的表现啊，他的这种身高啊，可能比张玉宁更具有这个空中球高空球的优势吧。 因为张玉宁的话，其实他的这种身体对抗方面的这种优势，可能到打澳大利亚的时候 就 不明显， 对， 对吧？你打越南能看出你是个高中锋，是个支点，然后打这个阿曼，对吧？你有一定的身体优势，但是真正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可能 效果就不是特别好。那相反的话，像埃克森他能够跟野牛啊、这个阿兰啊他们之间互相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合，我觉得可能从这方面去考虑吧。另外来说，张玉宁上一场打完之后也都比较累了。 嗯， 确实很多人也说得平复一下心情，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呢来关注国足这场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所以节目的最后也再问徐江老师一个问题，用户6151提出来的，说假设如果徐江是足协主席，那你觉得应该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早一点让长期处于绝望当中的中国足球看到一些希望？ 首先徐主席，我觉得这不是听众的压力吧，这是一种假设开放性的一 种想法。这就开始叫上了，在进入角色，帮助进入角色。 嗯， 首先联赛层面吧，那么我作为中国足协的这个一把手主席，对吧？中超联赛我先减少外援的名额，我把联赛这个外援的名额先降到2个，那这样的话会保证，更多的本土球员能够参与到整个球队的这种攻守体系里面，而我不想看到像北京国安、像奥古斯托、比埃拉这种2打5的这种比赛，打广州恒大那种进球。那这样的话，国内球员会承担更多的这种责任吧。这是联赛层面。那么国家队层面的话，国家队的这种教练员这块，外籍教练肯定是在中超联赛里面表现不错的外籍教练。那么在国奥国青方面的话，会用目前可能说联赛里面打得不错的这种年轻的这种教练，让他们在国青、国奥、国少队去练兵，而不是在国家队层面去练兵。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青训嘛，青训我觉得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么最关键的第四条吧，我觉得就是大力的去建立青少年的这种教练的培训班，因为我觉得目前可能对于中国的小孩吧，我觉得你很难让他们从学校里面接触更多的这种足球。我今天我在跟他们在说一个话题，我说可能我们经常说一个问题叫足球人口的问题，那可能日本来说的话，可能100个孩子里面在学校里面有80个人在踢球，但是我们中国的话可能有8个。 是，可是我们节目结束了，我们给大家留一个扣，下次接着聊。 摄影师， 再见。 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入夜之后，随着低层湿度升高，将会出现轻雾或雾，气温也会快速下降。受雾天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清晨能见度不太好，提醒司机朋友要提前有所防范，开车时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气温和今天变化不大，预计最高温度在13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还要做好保暖工作，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雾或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合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不太好，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